我是一个按摩师傅，在这里面呢，一般呢以做助疗啊、推拿呀、为主的。每天来的客人嘛，一般呢都是说工薪阶层的，就是说一天干活比较累的话，来这边放松放松。这样咋说吧，也已经习惯了，不感觉到多么累。我老家是洛阳的，我结婚两年了，还可以吧，也为了家里吧。那就和我的同事和家里面人送上一首歌吧。 我以为仍是考验，你离开已经半年，我试图证明自己爱的并不肤浅，却只是一厢情愿。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一切就会变得好一点。既然这段记忆你不留恋，那么我也可以忽略。他是否是你最好的人选？他有多么动听的蜜语甜言？你的剧本需要钱和敷衍。我并不是最适合的演员。在一年之间，你变得陌生遥远，弹指一挥间的岁月变迁。在一年之间，我能够轻装向前，弹指一挥间我告别这岁月。却再过一段时间，一切就会变得好一点。既然这段记忆你不留恋，那么我也可以忽略。他是否是你最好的人选？他有多么动听的蜜语甜言？你的剧本需要钱和敷衍。哦，我并不是最适合的演员。在一年之间，你变得陌生遥远，弹指一挥间的岁月变迁。在一年之间，我能够轻装向前，弹指一挥间我告别这岁月。在一年之间，你变得陌生遥远，弹指一挥间的岁月变迁。在一年之间，我能够轻装向前，弹指一挥间我告别这岁月。 星一颗颗，相信你。 是吃下甜甜的果就可以不忧伤，是不是听你的歌唱就能伤心无常，或是吃下 是不是你在唱并不重要，关键你是不是开心和快乐。在午夜里问你这样一句话，你是很难回答的。即使你没有什么事情，你也会寻找一种忧伤挂在脸上，或是抹在心头。你会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今夜把表藏起来吧，让我们一起狂欢。我没有同意，只是把这首歌送给了你。 今夜把表藏起来吧，让时间无法打扰我俩。今夜把星光藏起来吧， 当所有美丽肆意开放，也让晚风再温柔些吧，让所有悲剧变成童话，也让目光再坚定些吧，仿佛这世界只剩我俩。陷入黑暗的深渊，我们想用到天亮。 今夜把表， 今夜把表 藏起来吧， 一 月想起， 偏偏牵起舞吧。 今夜把表， 今夜把表 藏起来吧， 让我的温柔揭开你长发。 为了梦不受怀疑，我满心疼。 辈子。 这首歌叫家，家永远不会给你关门，可是我这儿不是家，它只是一间小屋，或者是你我在半夜相遇的一盏灯。我要节约电，我要把灯关掉了。当你我的相遇消失之后，这个世界还回归于平静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也许你我的相遇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，可你要记住，在你心里我已经安了一个家。

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男朋友吧。身边有太多特别值得我去爱的朋友们，就是对我很好，我也对他们很好的，包括同性的朋友、异性的朋友们。但是在大家比如说一起去玩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会有孤单的感觉，所以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个男朋友，然后好好的去爱。那也希望所有的家里人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 年轻的掌心充满着戏剧的张力，你不知最后会有怎样的结局。我从对白里在练习成长中挫折的意义，在照板里我微笑的在演自己。年少的日记用单词写下第一句，青春的感觉你无法重新翻译。我开始认真的动笔，记下曾有过的美丽，每一页里都看得到我的努力。每场风雨重重的敲打着我的过去，提醒着在哭泣，生活就是一场血淋淋的战役，在硝烟弥漫的大地，我又前进了几万里，毫不畏惧，我誓言绝对不撤离。 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在这首歌里面，你裸露出你的心情。别让我替你保管，我没有电，心里也已经满满的了。我不能替你保鲜，我顶多给你唱一首小情歌，加一层保鲜膜。来听苏打绿的这首《小情歌》。

Take your time today, then tomorrow will be all